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61集。 严征明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跟着唐晚秋一路从山丘树林中穿越而过，耳听的喊杀声渐渐远去。唐晚秋到了海边，将那条破破烂烂的布袋子往空中一抛，布条化成了几丈来长，飘在半空中。他示意一行人上去。 不可能找船了，你们只能这样离开。我没那么高的修为，这布条也难以支撑太久，没法直接送你们过海。你们先到周遭荒岛上落脚，稍事调息，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。 严征明喉头发堵。 前辈，你呢？ 我自有我的去处。 唐晚秋转向青龙岛的方向。 严掌门，你不必挂怀，岛主并不是为了你们。那姓周的潜进青龙岛这么多年，还有那些中了化魂的散修，说明早有人处心积虑地想对付他这个天下作师。他已经交代过我，无论如何要送你们平安无事地离开。岛主寿元将近，本来也没几天好活了，不过活一天就依着与故人约，庇护你们一天罢了。 唐晚秋一卷袖子，率先将韩渊与赭石水坑等人卷上了破布。 以后没人护着你们了，好自为之吧。 说完，唐晚秋玉起他那寒酸的剑，再不理会他们，纵身往混战处一头扎了进去，再不见了踪影。别的女修都被尊称为仙女，仙女就算落魄的没有缥缈的白纱链，好歹也能有根红头绳。唐晚秋却只能拿得出一条破破烂烂的布袋子，指不定还是平时当腰带用的。修行中人浊气不侵，法骨洗髓，不说个个倾城绝代，却也都是赏心悦目的。唯有他两条扫着眉，一张讨债脸。他自不量力，专会讨人嫌，但凡开口必要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兴许除了顶天立地，唐真人真的一无是处了。茫茫沧海，萧疏天路，人间聚散忽然便如浮萍转蓬。唐真人的宝贝腰带上还有个窟窿，他也没自己缝补缝补，此时飘在海上漏风漏得厉害，泛着咸的风吹得严征明有些散乱的长发鞭子一样的打在脸上。他只觉此处是满目的腥风浊浪，一眼竟然望不到边。水坑已经靠在赭石怀里睡着了，韩渊默不作声的抱膝坐在一边，也是困倦的不行。李云忍不住低声问道： 大师兄，我们往后要去哪儿啊？ 严征明闻言深吸一口气，用力掐了掐自己的眉心，两眼下尽是青黑。他其实比李云还要迷茫，别人都来问他，他又要去问谁？严征明觉得自己可能真的配不上胸口的掌门印，他也许天生不是个当掌门的料。回想这20年来，不是随波逐流，就是被人逼迫着往前走。若是没人推着他拉着他，他就不知该何去何从了。李云见他神色郁郁，便拉了他一把。 大师兄，先休息。 严征明回过神来，轻声安慰： 没事的，放心。要是真的没地方去，可以暂时跟我回严家露个脚。 这话一出，程潜也回过头来。其实对于程潜来说，只要不是回扶摇山，那么是去严家客居，还是浪迹天涯要饭，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。他本来毫无意见，但此时却不得不出声了。 如果雪清也出事了，小月儿他们很可能根本就是从路上被截住了。那么，家大业大目标大的严家还存在吗？ 程前迟疑半晌，开口道：“ 师兄。” 他屈着严征明的神色，难得有些吞吞吐吐。一方面，程前心里明白，这事儿不告诉大师兄不行。可是，一看他的疲惫神色，话到了嘴边转了几圈，却又一时不忍心说。严征明生硬地调整了一下表情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 怎么了，小铜钱？ 程前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，目光不免有些躲闪。严征明先是被他这百年难得一见的软绵绵目光看得心里一暖，随即又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胸口蓦地涌上了一层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刻，程前近乎低声下气地说道：“ 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不要太伤心，好不好？” 程前极少对他这样客气，严征明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儿。程前咬了咬牙，将心一横：“ 我给雪清哥的傀儡符破了。” 这时手一颤，险些将水坑掉下去。韩渊神色迷茫地抬起头，李云一顿之后立刻反应过来，猛地倒抽了一口凉气。严征明却怔怔地看了程前许久，没出声。程前怕他一时想不开，忙道：“ 也不一定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你先别往坏处想。” 他说这话，自己都觉得亏心，一亏心，下面的词也忘了。程前泼凉水是一把好手，却不知道怎么倒热汤，只好有些笨拙地劝道：“ 也许是他自己不小心丢了，也许是在别人手里碎了。”“ 嗯，你说的对。” 严正明好像才回过神来似的，勉强一笑，顺畅地接上了程前的话：“ 也许是海上遇到了风波，说不定你那傀儡符还救了他一命呢。” 他忽然狠狠地哆嗦了一下，接着像是被海风呛住了，一手捂住嘴咳嗽了起来。程前张了张嘴，终于还是不知说什么好，试探着伸手搭在严征明的肩上，感觉有一点微末的体温从大师兄身上透出来，没来得及触碰，就已经被海风吹散了。程前时而会想起初见大师兄的时候那人娘娘唧唧的熊样，心里便总当他还是温柔乡里点香偷懒的败家子。 那时候大师兄手上没有一点茧子，心里没有一点忧愁，有多好呢？这些流落他乡的痛苦与仓皇无措的彷徨，为什么偏偏要他来承担？ 这一天注定是多事之秋，程前还没来得及心疼完，海上风云突变，只见整个海面宛如地动山摇一般，也不知从哪儿刮来一股巨浪，竖起来成了一道水墙，足有五六丈高，前赴后继地涌过来。原本普通的海风挤成罡风，唐婉秋那漏了洞的腰带剧烈地摆动了一下，摇摇欲坠地往更高处飞起，却仿佛是力有不逮，中途便听见一声裂帛之音，腰带竟然从漏洞处撕开成了两半，撕裂的地方刚好在程前脚下，他整个人一脚踩空，径直从腰带上掉了下来。这回严征明反应不慢，回首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，方才咳出来被他藏藏掖掖在手心的血迹顿时抹了程前一身。程前当时本能地抓起了双刃剑，下意识地调动起真元，在这节骨眼上，那剑竟发出铮一声轻响，尽管眨眼便被淹没在海涛声中，却依然被程前捕捉到了。他心里一动，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， 这分明是凝神的反应。 大师兄，放开我！ 严征明充耳不闻，他方才心绪大悲大落，此时几乎有点魔怔，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死都不能松手放开他。程前情急之下也没空和他掰扯，心里迅速默念起凝神御剑的口诀。也许是火候真到了，也许是危险逼的，一时间他竟然直接跳过从凝神到御剑之间不短的阶段，让双刃有些风雨飘摇地浮在了半空。严征明手上一轻，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收敛心神，忙松了手劲儿，以防外力干扰程前。 不，你先别逞强，慢慢靠过来，慢一点，你现在飞不稳，再慢一点。 程前当然不敢大意，凝神于剑的滋味相当于手中剑化成了身体的一部分，就算人安安稳稳地在平地上平白无故长出一条腿来，都得先绊几个跟头，何况双刃这把剑还是条不怎么老实的腿，不是他能完全压制得住的。程前稳稳当当地控制着真元，不敢走一点神，缓缓地令双刃剑接近唐婉秋那条腰带。可是就在严征明已经能够虚虚地伸手护住他的时候，异变又生，海面上突然凭空生出一道水柱，顷刻间带起一道大浪，当空砸下来时，海水仿佛带着难以言喻的劲力，程前胸口一闷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双刃就失去了控制，连人再见的给冲到了一边，耳畔惊呼声转瞬就被淹没，程前只来得及攥住剑柄，已经一头掉进了海里。接着他被落下来的大浪居高临下的一拍，顿时人事不知。好在他一直本能地没松开握剑的手，双刃剑的剑鞘不知去向，吹毛断发的刃被水一冲撞在了程前身上，毫不客气地在他小腿上开了一条血口子，伤口让海水一杀，将程前活活疼得清醒了。他连呛了几口水，忙竭尽全力地屏住了呼吸，奋力挣扎起来。程前自诩无惧生死，却并不想这样毫无意义地淹死在海水里。可惜他水性实在不怎么样，说来都对不起他惯用的海潮剑。在地面上的小河沟里，他尚能扑腾两下，这样大浪滔天的海水里，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程前哆哆嗦嗦地掐了个不甚熟练的手诀，周遭浮起一个轻薄的气泡，颤颤巍巍地将它含在其中。可惜这海浪连唐真人的腰带都一分为二，他这强弩之末一般真元耗尽的挣扎根本没什么用。气泡不停地升起，又不停地被海水打碎，每碎一次，程前就要重新呛上好几口海水。渐渐的，他的意识开始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，起起落落不知多久，到最后他几乎是一味的混沌沉浮，无力扑腾了。程前只是觉得冷，剑也冷，水也冷，冻得他快要没了知觉。程前忍不住想起自己年幼时在村里看见过的邻家老叟出殡，那都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。老太太给老头缝了一身厚厚的寿衣，将攒了两年多的棉花全都塞了进去，自此程前才对死有了第一重印象。 死肯定很冷吧？ 但这一次程前没死成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